皱纹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蔓延开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赖，哦，你生气了，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，哦，让人笑我痴呆，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才得到你的 1997的他。

己一个人走，挥动蓝色的衣袖，任寂寞喋喋不休，月本可遇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记忆开口，你若回头就永远生活瞬间替代永久，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没有牵到他的手，梦在九霄云外的另一个宇宙，就仿佛美丽的石榴，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不知自己在梦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一班最早的列车

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，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

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